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啊，咁阿迪，咁你有兴趣抽啊？ 系啊， 咁你咪抽咯。 即系信达，我即系我可以咁讲嘅，即系因为佢系第一只啦，第二嘅系，除非你话真系开，即系开出嚟，最后佢本身个上嗰、那个。个价格太贵之外，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话挤翻一段时间，当啲钱闲闲地等，我觉得冇乜所谓嘅。举个例嘅系，之前有只叫招商局国际基金嘅 ，OK， 133咯 ，OK， 系咩133，我都唔记得咗，系 咁上下。 大约喺2005-2006年嘅时期，开始有报纸嗰阵时就同佢计数嗰阵时嘅系，就话佢揸住兴业银行嘅几多 percent 股票，揸住招商银行几多股票 ，OK， 咁但系咧成就算计数数都好咧，其实一忽略咗成年嘅。嗰時 keep 住喺7.08蚊嘅，咁嗰時已經講緊就話，咦同佢埋單數，發覺計落去，咦佢值13-14蚊嘅，咁當然啦，後尾一上嘅時候彈咗上去就已經上到13-14蚊啦，咁但係跟住好事炒嘅，我記得最高係去到成38-39蚊嘅呢隻嘢。 哦，因為嗱，你講咁呢個唔同啊， 呢、這個唔同， 招商嗰個基金咧，其實佢最值錢炒得最旺嗰陣時咧，就係、是、佢有手我冇記錯就係呢個嘅358，江西銅 ，OK， 嚇，同埋有啲嗰啲陣時咩價值回歸嗰啲咁嘅嘢嘅，咁啊計翻 park 翻曬落去嗰、那個佢揸住嗰手嗰啲貨股票值幾多？因為佢 但後屘估咧計盡數咧所有嘢咧，其實佢個價咧應該值咧就每股大約18-20蚊嘅。 係啦係啦， 拱上去嗰陣咧上到去就癲就唔好理啦。 係啦， 但係我就係話即係要睇翻佢個招股書嘅詳情咯。到時就即係呢啲咁嘅類似資產信託呢啲咁嘅嘢啦。 係啦， 一定要睇佢究竟內部揸住啲乜嘢。如果真係發覺咦計落去睇到嘅時候有少少好嘢嘅話咧。咁可能會即係好多時會被忽略咗嘅時候，我覺得擠下佢冇壞嘅呢只。 嗱，兩隻啦，咁啊一隻光大，即係光大同信達咧，就其實啲新股咧，呢兩隻 IPO 咧，其實就講緊埋單嘅啫。埋咩單咧？因為大陸你籌唔到錢啊嘛。咁落嚟香港籌錢就埋單嘅啫，啊畫公仔就唔使畫出腸嘅，好明顯嘅呢啲，呢一扎嚟緊嘅新股全部都係埋單嘅，即係揾香港投資者埋單。咁你埋單還埋單唔緊要嘅，咁上得市梗係埋單㗎啦，係咪？唔係點去抽水即係、就是、發展咩？坐喺度傻啦。咁就係首先講下光大先，光大就等於鄭少秋嘅啫。 啊、诅咒嚟嘅，即系光大一话上市，港股就跌噶嘛。吓、啊，咁而家好多人都话喂，光大上咁，香港啊冧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呢啲诅咒嘅效应系咪已经随住佢上市而冇咗咧？咁啊有机会嘅吓。咁、啊、你而家问十个人，十个人都话两只拣，一定系拣只信达嘅。 嗯， 冇人会拣光大嘅。光大银光大上市，大家我谂十个有九点九个觉得佢会破底噶啦。 嗯， 吓、啊，因为一样嘢啦，就系、是。重庆银行同埋呢只徽商银行都仲唔掂啦，吓咁啊，所以之前嗰两只上都唔掂嘅光大银行咧，大家对个股价都唔系有太大期望。咁啊，加上即系光大银行嗰个嘅盈利又唔算好啦，吓、啊、升咗一成四，去到九月底啊，升咗一成四，咁唔绝对唔赢到同业啦，吓、啊、赢唔到个行业啦，拨备就少咗嘅。吓、啊，拨备覆盖率咧由旧年嘅340% 咧，就去到今年九月嘅254%，就减咗100% 嘅拨备率嘅，即系话咧好明显咧系光大银行咧就用嗰个预留嘅拨备咧去上市之前咧系注销咗啲坏账嘅，吓、 嗯 啊、即系本来。嗱，你要知道撥備同壞帳咩先？壞帳就壞鬼咗啦， 壞咗啦。 撥備就預佢壞啦， 可以翻翻轉頭啊嘛。 咁即係話佢一啲嘅撥備覆蓋率以往都三倍幾都好高，咁佢拎咗一倍出嚟咧，係註銷咗啲壞帳嘅。 嗯， 啊，咁啊幾明顯嘅。嚇、啊，咁誒有好有唔好嘅。你話註銷咗啲壞帳，咁啊唔使騰楞瓜啦，瓜楞騰一路楞落去啦，係咪？撇撇脱脱一啲。啊，咁抽唔抽得过？咁我睇 sentiment 啦。而家市场对光大银行个 sentiment 都系差嘅，咁啊无谓抽啦。除非啊有嚿钱，我唔理个市场点谂，总之我踢上去啦。咁搏唔搏得过，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徽商同埋从龙行都唔系好得嘅，即系唔系从龙行，重庆银行都唔系好得嘅话，你有几大期望咧？咁嗱，如果你比较起光大嚟讲啦，咁啊信达咧系玩神秘嘅，呢间公司呢只基金，即系虽则佢系基金，但系佢好神秘嘅，啊神秘都系好嘅， 好 多嘢谂啊嘛，吓谂冚下啲神秘嘢就变成好嘢，咁都系一个利好消息，但系都系得个神秘啊吓。 你睇下神秘之嘢几好收听， 系啦，即系何况就系话金融改革系而家系炒紧嘅嘢啦，吓、啊、即系佢系信达一个跨行业嘅金融机构嚟嘅，咁啊金融改革嘅话咧就比确实系会俾人联想到好多新嘅思路啦，好多路行啦，咁佢第一个优胜啦，咁第二样嘢就係佢业务嗰啲牌照呢就唔会冇嘅，就乜都有嘅，因为佢财政部㗎嘛，咁所以佢啲牌照嗰方面呢就乜都有，咁所以嚟緊呢譬如金改做 ABC， 大家就揾呢就哇做 ABC 喎，咁呢间你揸住嗰隻有冇呢、我公司有冇呢，咁你就諗啦，但你信达你就唔使諗啦，佢一定有 嘅， 係一定会有嘅，因为佢乜嘢都有嘅、,ok， 信达同内银之间嘅分嘅嗰个啱啱讲咗啦，即係你唔可以将信达变当为一间内银咁样睇啦，点讲呢，信达其实冇信达呢就冇今日嘅内银股嘅，我哋香港 系啊， 系啊， 咦？ 你啱啱讲啊，信大收烂账噶嘛，啲内银股尤其是建行嗰阵时上得市，因为成扎烂账信大收咗噶嘛，咁条数先至可以上噶，咁啊，所以就信达咧就系内银之父嚟嘅，即系立晒下边嗰啲问题嘢，而家先至上得市嘅，咁啊，所以其实内银咧。就对即系有恩嘅，佢对内人有恩嘅。咁、但系喺今次嗰个嘅策略性投资者嗰个 list 里边咧，就竟然一间内银都冇嘅。 冇噶，平保啫嘛。 系啦，就俾人话系忘恩负义嘅。 嗯， 啊，当日冇信达你都上唔到市啦，而家人哋上市啦，你老虎蟹都买翻一手两手啊，大佬，你都唔买系嘛？你唔买都拎个名出嚟招摇撞骗啦，你都唔俾人拎个名出嚟。咁就话有少少招摇撞骗啦，咁确实系会令人失望嘅，令啲投资者失望，即系你个策略性股东嗰啲名单似乎都冇银行份，人哋系咪唔撑你啊？你之前啊啃佢咁多猪头骨都唔撑你，好似有啲问题咁样、咁嗱，你啱啱讲到即系譬如系信达嗰方面嗰个估值啦，信达估值几贵嘅，就是、个估值上面系几贵，你 compare 翻佢个 book value 啊，同埋盈利啊各方面啦，一倍 嘅 book value 係 嚇、算係貴嘅東西嚟嘅 ，OK。咁你假設一倍嘅 book value， 我哋講緊咩概念？而家呢，譬如內銀嚟講咧，就係、是、under 一倍嘅、 嗯。 香港啲銀行你唔好計創興嗰啲啦，嗰啲俾人收購啦。嗰啲大概係一倍嘅，恒生都唔夠一倍嘅。恒生差唔多一倍，匯豐都唔夠一倍嘅。咁啊，好多承銷團就做咗一樣嘢出嚟，即係做咗一個氣氛出嚟，就係話咧。诶，点解你信达可以用一倍 PB 咧？即系比内银都仲要高啲咧，咁样啊？咁啊，叫做即系依个日价咧，就佢哋就会讲咧，就系话其实系内银俾出嚟嘅， 系 内银俾信达，即系当系报恩咁俾你嘅。即系譬如佢应该系 0.8 倍嘅啫，我俾到 0.2 你系报恩。咁嗰个日价喺个股价里边点样顶住咧？佢哋講咧就係會啲內銀咧就會後面出手嘅，咁啊信不信由你啦，咁啊當係報翻當日接爛帳嘅恩仇啦，係啦，咁啊所以即係你話係咪會咁咧？唔知，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係值得去抽下一手半手坐下嘅，因為就假設內銀係有。系会报恩先啦，就是内银唔会，即系内银股唔会怼你踩你一脚先啦，咁啊，所以就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可以一手半手无妨嘅，即系但系你话系咪长程投入咧就唔好啦。 系啦，好啊，另外啦，咁啊头先耀尊提到只光大银行啦，咁啊光大系就，唉，我又好有保留啦，成个光大系都 系啊。 第二样嘢，其实光大银行睇到嘅就话、是，即系我反而抽就唔会抽。如果你要我搏嘅话咧，就嗱呢、這个唔系推介啊 ，OK， 记住纯粹咁样讲。如果你要我搏嘅咧，就系搏翻只民生银行落翻可能8.7啊， 民行业绩差、 啊，8.8呢啲位啊， 民行业绩差、啊，但我就唔好敢搏。 你俾我拣，我会搏民行多啲，即 系 始终有我虽然系话公布出嚟差咗，但系你见到佢亚湾8.0至9.幾嗰啲位，其实几硬噶啦，系几硬净呢一年嚟。咁所以如果要搏睇下有冇啦，即系呢个要等到即系光大行路演，跟住确定埋即系招股之前嗰几日，先至睇下有冇影，又系有冇得炒下啦。嗰啲 你唔使急啊， 细型嘅内银股系啊，而家9.1噶，今日收9.1。 唔系我上个礼拜都讲，我都想抱住只重庆同埋徽商嘅，睇下佢有冇运行嘅，上翻下有啲高位啊咁样，因为两只上市到而家都唔掂啊股价，但系睇咗成个礼拜都唔系好得，又唔系好跌， 未到，我觉得、 又唔系好升， 我觉得未到位住， 系咯， 未到个主题未到住啊。即係所以唔喐就係咁解。 個主題都幾難到喎、啊，咁你個審計署個地方貸款你都未壓個報告，都未出嚟。之前又放風20万亿，咁而家都唔知係咪。咁你放風20万亿，大家市場都覺得 O、OK, K 可以接受啦。如果你嗰份報告真係20万亿嘅，好好醜醜拎出嚟俾人睇下。咁所以但係又會諗喎，你唔出嚟啊，梗係超過20万亿啦。咁可能係唔知幾多萬億嘅喎，大佬。咁所以我又有啲擔心，所以內銀呢期都係唔好掂啦。 咁啊，另外啦，有啲嘢無無聊聊咁，可以即係個市場就拱咗出嚟啦。人民幣國債 係啦，咁啊買信達淨係買人民幣國債咧，人民幣國債就2.8厘息。喺咁系国债嘅新高，零售部分嘅新高嚟嘅。系啦，咁点解会俾个高啲嘅息率咧？其实唔系好高嘅啫，2.8厘。不过叫做同级国债嘅佢系高啦。咁啊，点解咧？咁好多人就话喂，第一即系要喺香港发售嘅零售部分国债，咁啊唔衰得噶啦。咁啊，梗系要俾啲甜头你啦。咁我觉得呢个机会都好大嘅，因为即系如果你话对啲 institutional 嚟讲咧，其实就兴趣就不大噶啦，应该吓、因为你即系谂下个上海银行同业拆息系咁，二到四厘，夹两嘢都六厘嘅。咁我冇理由揸住国债2.8厘噶。咁啊，你话我哋呢啲咁嘅散户买唔买，认唔认好咧？我其实我又有兴趣认下嘅。 哦，系啊。 2.8 厘我有兴趣认下嘅。认出嚟做咩呢？咁啊，搵个相架镶住佢嘅啫。 相住喺國債嚇、啊，你買國債就係一個外國 嘅行為 啊嘛， 係啦， 係嘛？咁你有第時有啲咩事嘅時候，你都係拎緊國債出嚟、嗯，我愛國嘅大佬係咪先？嚇咁、嗯嗯、啊，即係呢個愛國係無價嘅，嚇、嗯、咁啊，所以就唔係話嗰 2.8 厘可以補償到呢個愛國，咁、嗯、啊，所以我其實我有興趣，但係到最後我都應該唔會啦，嚇都費事煩啊，真係，嚇咁啊，即係國債其實呢樣嘢已經唔係話。保本啊，即本都一定好保嘅。 系啦， 吓佢你冇中国政府冇可能会执笠噶啦，大家好明白呢样嘢啦。吓、嗯、咁、啊、但系就系你咪好好稳咧，就一定唔好稳嘅。系啦，就直头就系除非你好大手去揸住、嗯，你系成个基金经理咁样，你揸债玩债券嗰、那个啦。咁、嗯、你又要计个 U curve 啊，计嗰啲咩嘢啦。咁但系如果你唔系零售嘅话咧，其实就可免则免啦。 嗯 啊，嗱、总之外国无价。啊！你话为咗外国嚟讲咧，就我吹你唔涨嘅。吓咁啊，最后都讲讲啦，即系有啲网友都讲个 Bitcoin 吓、 啊、因为有啲大陆大即系中国大妈咧，就走去即系炒金就衰咗啦。 系啊， 咁啊炒去走去炒 Bitcoin 系啦，咁啊问 Bitcoin 点价咁样。咁、嗯、我记得有一集呢个节目，有一集咧就讲个 Bitcoin 嘅， 系 好几初头嘅。 4个月前， 因为 Bitcoin 啊。近排又升到$900吓，咁啊个势又好似会穿$1,000咁样吓，咁啊所以据闻就话引咗啲中国大妈出嚟炒吓，咁啊唔知系咪啦，咁但系你听翻嗰集节目啦，我都讲咗 Bitcoin 嗰啲嘅问题嘅嗱、嗯，因为而家直头有啲我觉得系传嘅啫。就話有啲提款機可以撳 Bitcoin 嚟黐線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基本上機會係零啊、 嗯！ 你 Bitcoin 基本上冇 physical 冇實體嘅嘢，我點樣喺個提款機要撳 Bitcoin 嘅真係咁、嗯、啊又講到 Bitcoin 可以買嘢啦，嗰集講咗噶啦，咁啊而家又拎翻出嚟嘅咁啊你話中國大媽係咪會炒 Bitcoin 咧？咁我就真係唔知、 嗯、 啊！我覺得有可能有部分。啲國內人得閒啦，少不閒啦，無無聊聊咁去炒啦。Bitcoin 最大問題就係話你攞到呢個 Bitcoin 咧，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過程嚟嘅。 嗯， 嚇、啊，上一次我做節目講 Bitcoin 咧，我都一路都揾唔到個例子，好好咁講，你點樣可以揾到一個 Bitcoin？、嗯、即係你話係掘金，我都拎個鋤頭去掘啦。嚇、 嗯， 咁、啊、佢都係掘嘅意思嘅，不過喺網上邊、電腦上邊掘啲嘢出嚟嘅。嗱、嗯，咁啊，就係自從我近排又喺呢個有線唔知幾多台嗰度睇一出戲之後，睇翻出嚟嘅時候咧，哎，我終於諗到一個好嘅例子去話俾你聽何謂 Bitcoin 啦。 嗯。 嗰出戲就叫 Contact， 係呢、這個叫 Contact 啊、 嗯， 中文我唔記得咗啦。係呢個嘅朱迪·科士打 Judy Foster 做嘅。嚇、哦、咁啊，出戲係講咩咧？嗰出戲講咩就同 Bitcoin 無關嘅完全、啊。不過佢中間開頭嘅時候有個情節就好類似。咁啊，係即係美國有啲好似係業餘嘅一啲嘅太空嘅探索嘅愛好家。嚇、 嗯、 咁啊，你唔可以日日廿四小時。佢系接收一啲嘅外国嘅信号嘅， 系 唔系外国上外星嘅信号嘅，啊咁啊，但系你又唔可以24小时听住噶吓，就算是24小时听住，你都唔可以听晒全部 channel 噶， 系咯， 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租啊或者借啊一啲嘅 idle 嘅 computer resources 咧、 嗯， 即系譬如阿迪，你屋企部电脑唔用嘅，夜晚你借俾我用、 嗯， 我又用你部电脑咧去到听呢啲咁嘅信号，去分析啲信号嘅，直至到搵到啲外星信号嘅、 嗯。 Bitcoin 嘅原理系一模一样嘅、 嗯， 即系话阿迪你部机都唔用噶啦，夜晚、嗯、你不如你借部机嗰个嘅电脑里边嘅 resources 咧，就俾我掘个 Bitcoin 出嚟啦。咁、嗯、我咪问好多人借咯，嗯、借好多部，跟住越多嘅 computer resources 去掘咧，就越容易仲揾到个 Bitcoin 嘅。揾到我咪拎佢炒咯。其实个原理一模一样嘅啫。咁、 嗯 啊、所以你话 Bitcoin 咧，其实系点样揾到？其实同你揾个外星信号咧系差唔多嘅啫。 系 一系拜甩，二系拜咩啊？拜嗰啲古灵精怪嘢嘅啫。 嗯， 啊，即系你话个 Bitcoin 嗰个 supply。佢就话有条 formula 计出嚟嘅，咁但系佢话啫，吓我自己我系做 bitcoin 嗰、那个，我自己都整翻几廿粒几廿个 coin 俾我自己啦，系咪？啊，咁啊嗰个 supply 系咪真系咁样？照佢咁讲有个 formula 计出嚟咧，唔知嘅。但系 demand 咧，而家咧就因为又话有中国大妈嘅入场咧，个 demand 咧就炒到大。 嗯， 啊，咁啊当系闲话家常咁样咯。你话系咪一个骗局咧？ 我又唔敢讲， 嗯， 我又唔敢讲，但你话系咪好炒得咧？确实喺价咧就真系好炒得， 系啦， 吓，咁所以就有啲人问咯，就系话喂，会唔会系一个骗局嚟噶？好唔好玩噶？炒唔炒得啊？咁你可以试下啦，不过唔平噶，成千银美金一格，成九嚿几水美金， 系咯， 唔抵玩噶， 不如炒个牛熊仲好啦， 吓咁啊！但系当然呢啲系配配声嘅，因为就有成日全部居民啦，又话某某欧洲国家又话承认 Bitcoin 啦作为一法定货币啊，我觉得啲黐孖筋嘅呢啲，呢啲传闻啊，黐孖筋。 有冇啲超短嘅牛熊声啊？博佢礼拜四唔穿二万四嗰啲啊？ 你问大师啦，啊牛熊精同埋涡轮啊，即系大师系专家， 攞个七千蚊嚟博仲好啦，一千蚊未加，老实讲。 啊，咁你问大师啊，牛熊精嗱，你都见到我 Facebook， 如果我有啲需要啲涡轮嘅 number， 我都直接问大师啊，你哋问大师好过，因为佢熟涡轮啊，嗰啲问题嘢啊，或者边只好啊，边间唔好啊咁样。因为我上次都讲啦，我 Facebook 也有讲啦，我135啲涡轮啊中咗招啦，吓本来真系掂噶嘛，大佬吓咁啊，所以就问大师， 嗯 啊呢啲嘢吓涡轮牛熊症，记住问佢，千祈唔好问我，我唔识答嘅呢啲。 嗯 ，OK， 好咁啊，讲多少少嘢啦， 好啊， 人民币个价格啦， 系 即系 OK， 自从即系讲咗之后，好多人都有。 破咁年底六算啊嘛， 六 到二啦，下一步已经到六噶啦，咁啊传到下年就五算啊嘛，咁香港啊真系阴功啊，真系翻大陆真系同个日本差唔多，真系啊，使费真系差唔多，咁啊系咪五算咧？唔知，咁但系就人民币升值嘅决心到大啦，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周小川咧就唔会同你讲嗰个人民币嗰个每日上下限咧要扩大嘅，佢扩大得因为承受好大嘅压力啦，咁啊亦都系再讲多一句嘅，跟住佢就话要退出嗰、那个常态嗰个嘅人民币操控啊，咁以前佢成日都话冇操控噶嘛，咁而家退出个常态嘅操控，咁即系以前有啦，咁佢退出嘅话，其实呢个嘅意味好深远嘅，究竟佢退出紧啲乜嘢咧？何谓常态嘅人民币干预咧？唔知道何谓常态，你常态系日日都有干预啊，还是系间唔中干预下叫常态咧？就唔知噶嘛，咁啊，所以就同埋人民币个波幅个上下限都仲有嘅，但你又退出嗰个常态干预嘅话，咁你讲緊系乜嘢呢？咁系唔知嘅。咁啊，但系周小川近排讲人民币呢讲得颇为激烈，即系好似暗示明示咁讲緊人民币升㗎啦。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其实今日佢都讲得好激㗎，即系讲包揽晒三中全会之前嘅嘢，包括利率自由化啦，要行㗎啦。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啦，嚟㗎啦，呢个嘅资本账对外开放啦，开波㗎啦，全部都嚟㗎啦，好似为咗人民币下年五算係铺路嘅。咁但係当然你话人民币下年系咪升到五算呢？以而家嗰个嘅市场嗰个压力呢，係確实係有机会嘅。你諗下过去嗰两日，如果你做地下钱庄嘅话呢，都应该几多嘢做㗎。因为有啲钱可能想买啱啱嗰只国债呢，因为国债推出嚟啲人民币嘅需求大咗，咁会令到个人民币有压力嘅。你系咁以喺香港度买啲国债已经有压力嘅话，你啲国债嚟緊仲要发到全世界嘅。呢个压力好大。咁所以人民币我相信系会升，但系咪真系升到去五算边嗰啲位呢？我唔知啦。 我哋即系觉得嘅系，哇嚟啦！即系个势系真系会似，应该咁样讲啦。至少系个势系穿六算啦，见到五先啦。OK， 即系亚 round 可能系77-76啊，咁样计啦。对港纸一百港纸对77-76到人民币。咁嚟紧个影响嘅就话，即系始终都系翻嚟影响到香港成个民生嘅生活个价格咯 ，OK， 有好多嘢，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无论个食品上，所有嘅嘢上，已经好多时都已经离不开成个人民币嘅个供应嘅时候。 系， 咁如果落翻落嚟，真系个人仔价格继续炒上去啊，咁睇嚟我哋个食品嘅 CPI 又俾佢飙到，又俾佢带上去。 唉，冇办法噶啦呢啲， 系啊。 出得嚟行遠咗要還， 苦不堪言啊！跟住嚟緊， 苦不堪言啊！咁啊，人民幣升，即係基本上而家翻大陸去旅行都係同 同去日本旅行差唔多。 但我就即係好多人，即係有啲朋友都問我啦，喂，究竟仲即係擺啲錢落去擺一個啊？咁你話即係當係而家定期人民幣存款計嘅，你好似計翻國債咁兩厘幾，咁你望一年喐多2.2%，即係大約5% 度啦，一年執5%，其實我又覺得你喺個股票市場，咁你一年慢慢地去揾一隻嘅時候，老實講，10個你點都揾到嘅， 係 啊，即係唔計，即係不論股票又好啦，甚至你 mark 一個位落張期指又好，落張細期又好，僅有8%-10% 嘅。 呢啲個風險嘅啫， 係個風險。 咁你買國際零風險，咁 但係 你買人民幣，因為人民幣係一個貨幣咧。佢你又唔可以咁講，因為你始終有個 liquidity list 喺度噶嘛。咁、你話人民幣跌咗，買翻嚟跌咗，咁點啊？咁咪升拎上大陸揈咗佢咯，洗鬼咗佢咯。如果你話你一世都唔翻大陸嘅，咁你就唔好亂嚟啦。嚇， 咪係個需求，即係翻去講係即係係咪一個好需要嘅問題咯？如果你話真係好需要，你平時可能係工作上你中港兩地嘅，又或者你做生意你牽涉到要用人民幣嘅話，咁就呢、這個即係你長期買定都冇所謂。老實講， 係啦， 因為你係隨時使噶嘛。 係啦係啦，咁你或者你儲得多人民幣嘅，又跌咗落嚟嘅，咁你咪第時要搞下地下錢庄咯，系咪？咁佢好好玩噶，地下钱庄好易搞噶咋，其实唔使惊噶，我都有做下啲噶，而家开始，系啊，几好搵噶，真系唔错噶啫。你唔好同我讲出出入入十亿八亿啦，大佬一亿半亿都唔得啦，吓、你少少嘅 OK 噶，几好搵噶，真系，几好搵噶，因为尤其是呢两个礼拜，因为可能系即系香港有只人民币债券可以买啊。咁所以令到地下錢莊啊，確實係真係有啲緊張嘅。咁你地下錢莊一緊張咧，個匯價癲嘅，即係地下牌價就癲嘅。即係其實你話人民幣會唔會有六算咧？我話俾你聽，地下錢莊嗰個牌價一早已經穿咗六算嘅啦。晨早穿咗六算嘅啦。咁所以就官方個價穿六算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 係 係啊。 OK， 好啊。咁啊，今日短短地時間差唔多啦。 好啊，下禮拜再見啦。 係啊，始終都係嗰句，個市實在太悶啦。 系啊，太闷啦。 系啊，咁啊，下个礼拜啦，睇下有乜嘢古仔可以讲下啦。 OK， 好，拜拜。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reki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